那么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Rahmatullahi bi'ibadi， 安拉对其仆人的慈悯。那么为什么选择这个话题呢？生活当中人们常常会讲，这些年呀，恩典大了，吃不完，用不尽，几乎家家多多少少都有存款，住的是豪宅，开的是豪车，大家都口头之感阿拉胡斯帕纳塔拉对其仆人的恩典太大太大了，但是呢行动当中感谢安拉的则很少见，行动当中用我们的行为去感谢安拉的则很少。事实证明，无论咱们本地也好，放眼看看中国的各大清真寺乃至世界的各大清真寺，旅游观光的人很多，但是真正敬拜安拉的人则很少。所以今天的清真寺绝大部分都成了名胜古迹，供人游览，供人参观，但是清真寺真正的职能敬拜安拉，正如伟大阿拉斯帕纳塔拉所说的我安拉的 message 的林拉，所有的清真寺都是安拉的。所谓清真寺这个字，它是阿拉伯以撒加的 yes 诸都叩头叩拜这个词的时空名词，指的是叩头安拉的地方，叩拜安拉的地方。而今天我们看到的绝大部分清真寺呢，是成了旅游观光的地方。到礼拜的时间，真正去敬拜安拉的人则寥寥无几，拍照的、留念的、参观的、刷屏的，大部分都是在那些，大部分都是那样。人们大部分只是往往口头承认安拉的慈名、安拉的伟大、安拉的恩典大了，但是呢并不真正的了解，并没有真正的了解阿拉胡斯帕纳塔拉对其仆人的慈名到底有多大，到底有多少。我们仆人面对安拉的慈名，面对安拉种种的慈恩恩泽，我们应该抱有什么样的态度，应该怎么去回报阿拉胡斯帕纳塔拉。正如伟大阿拉斯帕纳塔拉在苏拉巴嘎拉当中所提到的那样，فَذْكُرُونِ أَذْكُرُكُمْ وَشْكُرُوا لِي وَلَا تَكْفُرُونَ。 伟大阿拉斯帕纳塔拉说，你们当铭记我，我就记起你们，你们当感谢我，不要否认我。那么我们要博得安拉的迹象，安拉不要忘记我们，安拉时时刻刻把恩典降于我们，让我们五谷丰登，生活顺利，那条件是 فَذْكُرُونِ， 你们要纪念我，要记想我。但是真正纪念阿拉胡斯帕纳塔拉的有多少呢？就拿咱们的清真寺说，或者是其他的清真寺也一样，主麻天突然间来凑个热闹，理个主麻拜的相对多一些，一年的两次阿歹拜来参加理阿歹的人相对多一些，平时的五房拜几乎就成了那几十个老头，就好像他们的专利，就那几十个老头是常客，绝大部分人哪里去了？所以只是口头上相信安拉的恩典，感谢安拉的恩典，但是行为上根本见不到，踪影都见不到。这种我们要获得安拉的 أذكركم， 我就记住你们，估计是得打好的问号。我们来看一看伟大阿拉胡斯帕纳塔拉在古兰经六章第十二节当中，安拉说 كتب على نفسه رحمة安拉为他自身注定慈悯。安拉的属性之一就是慈悯，就是慈悯。所以咱们每天每翻拜或者是每当诵读古兰经的时候，我们都忘不了会念 Bismillah ar-Rahman ar-Rahim。 连接提到两个安拉的罪名，奉普慈特慈的安拉之名 Rahman，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是普慈的，是普遍慈名的。有学者把它分为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是普慈今生特慈后世者。安拉的属性就是慈名，安拉为自己规定了慈名。甚至为大拉斯巴纳塔阿拉说，你们当中谁在无知的情况下干罪了，然后此后他就向安拉斯巴纳塔阿拉忏悔，并且改善自己的行为，悔过自新，安拉说那他是阿夫鲁拉欣，安拉斯巴纳塔阿拉是智恕的，是特慈的。在另外一节经文当中也提到，也同样提到，我若不看了阿尼，你的养主是无求的，是富足的，是多拉哈曼，是具有慈悯的。阿拉胡斯帕纳塔拉是慈悯的主。那么，今天我们想通过这四五十分钟的时间呢，来和大家来分享分享，我们来了解了解。阿拉胡斯帕纳塔拉对其仆人的慈悯，对其被造物的慈悯究竟有多少，我们也来了解了解。那么仆人对阿拉胡斯帕纳塔拉慈悯之主的回报又有多少呢？所以我们可以换个话题，可以把它另外取一个名字，那就是阿拉对仆人的慈悯，而仆人对安拉的违抗。在今世生活当中，安拉对被造物的慈悯是没有条件的，无论信仰的也好，没有信仰的也罢，他们同样享受安拉赐予的阳光雨露、风调雨顺。信仰也好，不信仰也好，都在享受安拉的慈悯，都在享受安拉的阳光雨露，享受安拉的氧气，那是不用钱的，日照、雨水、空气。但信也好，不信也好，都在享受安拉和苏帕纳他的慈悯。但是有多少承认那是安拉的慈悯呢？绝大部分人他们是不会感谢的。正如古兰经当中提到好多啊，他们很少感谢，大部分人都认为那是自己的能耐，是自己的能力，而不相信那是安拉的恩泽，是安拉的慈悯。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阿拉斯帕纳他的九十九个罪名，甚至更多的罪名当中，好多罪名就提到了安拉和苏帕纳他的慈爱慈悯。如古兰经当中提到的，我拉胡拉乌芬比拉伊巴的，安拉是慈悯，是仁爱众仆的，安拉是拉赫曼，是普慈今生的，是拉黑，是特慈后世的，是瓦杜的，安拉是仁爱的主，是沙库尔，是厚报的主。只要你做任何一件善功，哪怕是小马一大的，阿拉胡斯帕纳塔拉都会加倍的回赏你。甚至安拉的罪名当中还有纳菲亚，安拉是有益于万物的主宰，给万物所有的被造物带来益处的主宰。而且安拉的罪名当中还有萨布尔，安拉是容忍的，是接忍的。教友们，就从这个罪名当中， 我们来分析，假如阿拉胡斯帕纳他呢不是慈悯的，那么整个世界，整个大千世界，要现在的话来说，几十亿人口真正敬拜安拉的并没有多少，甚至有些不崇拜安拉、不相信安拉的人，他们的日子、他们的生活各方面还要比真正敬拜安拉的人还要顺利，还要富裕。但是阿拉胡斯帕纳他呢同样供给他们，这就是真正的阿拉胡斯帕纳塔拉的普慈。阿拉的罪名当中还有哈利，容忍的、宽容的。有圣训当中提到，有谁比阿拉胡斯帕纳塔拉还更容忍呢？人与人之间相互得罪，人是做不到忍耐的，要报复，要报仇，想办法要收拾对方的。但是作为仆人的我们时刻离不开安拉的恩泽，但是敬拜安拉的人并不多，或者说按要求敬拜安拉的人不多，但是阿拉胡斯帕纳塔拉并没有惩罚他们，阿拉胡斯帕纳同样供给他们，供给他们。当然安拉的罪名当中也不乏有像舍地杜拉艾格舍地杜拉阿德卢提干还有达尔，安拉是惩罚耶利的，安拉斯帕纳塔拉是惩罚耶利的，是字面上来说阿拉胡斯帕纳塔拉是达尔，是伤害人的。但这些罪名，学者们对这些罪名是不是属于绝对的阿拉斯帕纳的罪名，当然还有一些分歧。但如果他们是阿拉的罪名，如舍地杜拉伊高舍地杜拉阿达，那学者们解释说那也是相对的，仆人一旦不违背阿拉胡斯帕纳塔拉，阿拉是不会惩罚他们的。正如大家听过马阿德一本加本曾经跟使者阿里·苏拉特·斯拉姆同骑一分骆驼，他骑在后边，使者阿里·苏拉特·斯拉姆骑在前边。使者阿里·苏拉特·斯拉姆在途中连接问过三遍：“亚马阿德。”马阿德回答说：“兰贝克瓦萨德克亚拉苏拉拉，安拉的使者我在呢。”走着走着又问了：“亚马阿德。”说：“兰贝克瓦萨德克亚拉苏拉拉。”接连问了三遍。使者阿里·苏拉特·斯拉姆第三遍在呼唤，在呼喊马阿德·伊本·加贝里的时候，他说：“你知不知道仆人对安拉应尽的义务是什么？”马阿德·伊本·加贝里很谦虚地说：“阿拉胡瓦拉苏鲁胡阿兰，安拉及其使者最知道了。”这说明撒哈巴们对安拉的使者的那种尊重，在使者面前不敢乱发言，就说了一句：“安拉及其使者最知道。”使者阿里·苏拉特·斯拉姆回答说：“仆人对安拉的义务，那就是只崇拜独一无二的安拉，不举办安拉丝毫，这就是仆人应该做的。”安拉的使者接着问：“那马阿德，你知不知道安拉对其仆人的责任又是什么呢？”哈古莱巴的阿拉拉马的一本这本，他同样说安拉及其使者最知道。使者阿里斯拉特斯拉姆说安拉对其仆人的责任就是只要仆人们不举办安拉一丝毫，安拉绝不会惩罚他们。这就是主奴的关系，仆人对主应尽的义务就是只拜他，只拜独一无二的他，不举办他丝毫。那么反过来，阿拉胡斯帕纳塔拉对仆人，那就是阿拉胡斯帕纳塔拉不会惩罚他们，就那么简单。那么在生活当中，或者在教门当中，在公修当中，仆人是不是像阿拉胡斯帕纳塔拉的使者所要求的那样 只敬拜独一无二的安拉，而不举办安拉丝毫呢？回答是需要打很多的问号。应该说今天世界上的穆斯林绝大部分都是口头的穆斯林，或者是心灵方面信仰的穆斯林，而行为方面的穆斯林则应该打好多好多问号。因为大家都知道，咱们的初学的同学也知道，信仰的要求它不仅仅是口头念了拉伊拉哈伊拉拉穆罕默德拉苏鲁拉，心中承认诚信拉伊拉哈伊拉拉穆罕默德拉苏鲁拉，第三他还需要用身体去实践，用身体去实践拉伊拉哈伊拉拉穆罕默德拉苏鲁拉，这条就是对我们最大的考验了。口头念的比谁都响，当然心里的事情我们不知道，谁也看不出谁是真正的信士，看不出来，只有真正遇到灾难遇到摆烂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见分晓了。事实证明，若干年以前，全中国哪怕全世界在教门方面信仰方面遇到了一些考验，那个时候就能分晓了，就能戒分晓了。好多人平时口口声声是穆斯林，胆子很大，教门很好啊，呼声很高，但是稍微遇一点挫折，遇一小点点摆烂的时候，找不见人了，叛教了。所以啊，真正的行为当中的穆斯林的确很少很少。那么当然信仰呢还要加上信仰会增加会减少，所以具备了口头心理身体加一个增加和减少，这才是完整的信仰，也是阿勒孙纳瓦勒贾马尔大众派圣训派一致公认的信仰的定义。那么教友们同学们，我们用这个信仰的定义来衡量一下自己，像一把尺子一样来量量自己，我们大部分应该是口头的信士，或者是心灵方面的信士，行为方面的信士则很少很少。教们不要说一年365天，拿我们的学生来说，一个周末放假一天半两天，清真寺礼拜的人就少了好多。一个学期两个假期一旦放假的时候，真正用行为去敬拜安拉的人有多少？天天能往清真寺里边跑的人有多少？天天能坚持参加五凡拜的人又有多少？这就是行为，这就是行为。那行为一旦出现了问题，那就取决下边两个字，增加和减少。所以有的人信仰增加了，有的人信仰减少了，这就是信仰的含义。我们再来和大家分享下边一段圣训，我们来看看伟大的阿拉苏帕纳塔拉对其仆人的慈悯究竟有多少，究竟有多大呢？这方面的圣训最近咱们在给同学们上，所以我突然想到这个话题来和大家一块分享分享。艾比霍拉传述他说，我曾听安拉的使者索拉拉华利我三人们说，阿拉苏帕纳塔拉把慈悯分为100种，安拉苏帕纳塔拉把慈悯分为100种。法阿姆萨卡伊德胡提萨塔瓦提萨伊纳朱兹恩，安拉掌握99种，安拉留下99种。我安在了菲拉尔的朱兹恩瓦黑灯，而降到地球上只是一种。 فمن ذلك الجزء يتراحم الخلق حتى ترفع الفرس حافرها أو ولدها خشية أن تصيبها. 阿拉胡 سبحانه وتعالى 将给被造物，将给降到地球上的这种慈民啊，1%的慈民，所有的众生所有的被造物们呢，来分享这种慈民，甚至牲畜、牛也好，马匹也好，他担心踩踏到自己的子女，而把他的蹄子抬高。 这也算慈民的范围之一。那么我们要说的是，这段圣训的中心内容，阿拉胡斯帕纳塔拉创造了100种慈民，仅仅让人类在这个精神生活当中共同分享、相互慈民、相互抚爱、相互关心、相互照顾。说白一点，相互爱只是1%。 要谈到爱，莫过于父母对子女的爱；要谈到爱，莫过于夫妻之间的恋爱。无论我们说的亲情也好，友情也好，所有的爱，所有的情，所有的友谊，甚至人也好，动物也好，他们之间。 相互之间爱的死去活来，所有的被造物只是在分享安拉降到地球上的1%的爱。大家百度打开，随便搜一搜，啊，谈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爱、相互怜悯，动物与动物之间的相互关爱、相互怜悯，诸如。 小羊有跪哺之恩，乌鸦有反哺之情。小羊羔吃奶是跪下去吃的，老乌鸦老了，反过来是小乌鸦觅食来喂老乌鸦。这就是动物与动物之间的爱。再如。 虎毒不食子，再厉害的老虎，它也不会把自己的儿子、子女吃掉的。这说明什么呢？无论人与人之间和动物与动物之间，他们存在爱，也存在慈民、关爱、相互的关爱、相互的照顾。 这就是爱啊！尽管在社会上我们会听到有些狠心的父母生下了子女，由于这样病那样病，就把小孩子扔掉了。这种很少，只有真正变态的人才会那样做。从历史上到今天，这种情况。 像这样的事例找不到多少，绝大部分没有子女嫌弃父母的，也没有父母嫌弃自己的子女吃傻呆扔掉，很少，几乎为零。这说明什么呢？阿拉胡斯帕纳塔拉。 也在被造物当中赋予他们相互之间的爱啊，相互之间的爱，相互之间的关照。那么，叫我们这些爱呢？所有的爱，甚至爱的死去活来，只是在分享安拉的1%的爱，1%的慈民，更多的呢？ 是阿拉胡斯帕纳塔拉在掌握。阿拉斯帕纳塔拉掌握这些爱干嘛？掌握这些慈民干嘛呢？专门用来在要麦勒吉亚嘛慈民他的仆人的。所以说，阿拉的两个尊名，一个是阿拉哈曼， 安拉普慈今生，另外一个是 Rahim， 安拉是独慈后世，只慈悯后世中真正有信仰的人，真正善功被接受的人，阿拉胡斯帕纳塔拉要用99%的慈悯来慈悯他们。安拉把99%的慈悯留给真正的信士们。大家们，只可惜的是呢，在今世生活当中很少有人知晓，为了生活当中的蝇头小利，为了那么一点点蝇头小利，争得你死我活，头破血流，那只是在争安拉的1%的拉哈纳娘们，更多的呢是在阿拉胡苏帕纳塔拉那里。那教友们，像这样的圣训呢很多很多，在布哈里圣训、穆斯林圣训，我们再不提其他的几部圣训，就有好多段提到的。我们再来引证一段阿比霍拉传出的圣训，他说，我听阿拉胡苏帕纳塔拉说，阿拉胡苏帕纳塔拉在创造诸天大地的那一天开始，阿拉胡苏帕纳塔拉就创造了100种慈悯，安拉保留下99%，而安拉赐予他的被造物只是1%。所以这段圣训当中接着说到，说 فَلَوْ يَعْلَمُ الْكَافِرُ بِكُلِّ الَّذِي عِدَ اللَّهِ مِنَ الرَّحْمَةِ لَمْ يَيْأَسُ مِنَ الْجَنَّةِ。 使者阿里苏拉特斯拉姆说，假若一个没有信仰的人，他要是知道安拉那里有那么多的慈悯，那么他一定不会绝望天堂。1%降到地球上，人们人与人之间、动物与动物之间爱得死去活来，但是阿拉斯帕纳塔拉那保留了99%啊。所以希扎利斯拉克斯拉姆说，假如一个不信道的人，他要是知道阿拉胡斯帕纳塔拉在他那里掌握了那么多的慈悯，那么他绝对不会对天堂绝望。有什么可绝望的呢？圣经当中提到安纳斯、马利克等撒哈巴传说过的，使者阿里斯拉特斯拉姆说，谁只要为了寻求安拉的喜悦，念过一遍拉伊拉哈伊拉拉穆罕默拉伊拉哈伊拉拉，那么阿拉胡斯帕纳塔拉禁止他进火狱。好多撒哈巴传说过这圣训，著名的撒哈巴安纳斯、马利克他说，我听安拉的使者所罗里森那么说，只要有谁为了寻求安拉的喜悦念了拉伊拉哈伊拉拉，除安拉外绝无应受崇拜者，那么他的归宿就是天堂。撒哈巴们听到这个话以后呢，连问使者三遍说，亚拉苏拉拉，我隐在哪，我隐在哪，假如这个人他念是念了，但是呢他行奸，他偷盗，他做坏事，他也能进天堂吗？使者阿里苏拉特斯拉姆接连重复两遍说，我隐在哪，我隐在哪，哪怕他做了丑事，哪怕他偷盗了，只要他本着取安拉喜悦念了那么一遍，他就能进天堂。撒哈巴们听了以后呢，跟使者阿里苏拉特斯拉姆说，安拉的使者啊，既然进天堂有那么简单，那要不要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世人呢？使者阿里苏拉特斯拉姆说，你别告诉他们，你告诉他们了以后呢，他们就依赖思想了，他们就依赖思想了，好像进天堂很简单，只要念了一遍拉伊拉哈伊拉拉就能进天堂了。确实是那样，哪怕他犯过多大的罪过。然后呢，撒哈巴在临归主之前 但这都是圣训呢，由安纳斯马里克传述，由马阿的传述过，由阿比达拉等萨哈巴的传述过。萨哈巴在临归主的时候呢，最后呢还是把这则消息告诉了世人。